你好，我是王天一。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随机近似推断，马尔可夫链蒙特卡洛采样。本质上说，确定性近似它是遵循着一定的原则，用一个分布来近似另一个分布。近似的结果呢，取决于我预制的这个规则。但是在很多预测任务当中，完整的后验分布并不是必须的。我们关注的对象呢，只是某个因变量在后验分布之下的期望，或者具有最大后验概率的那个取值。这时候呢，再使用确定性近似来计算这个预测结果，尤其是连续函数在连续分布之下的预测结果，又是个在计算上颇为棘手的问题。既然求解这个解析解呢，既复杂繁冗，又无大的必要，那就不妨用统计学的核心概念，抽样来解决问题。我用这个符合目标分布的样本分布来代替难以求解的这个解析式的后验分布，这呢就是随机性近似的思想。随机性近似它属于数值近似的范畴，它是对数据的生成机制来进行建模，通过模型生成符合真实分布的抽样结果，再利用这些抽样结果呢来近似的表示未知的概率分布。随机性近似典型的方法是马尔可夫链蒙特卡洛方法，简称 MCMC。 它的作用呢，是在概率空间中构造出合适的马尔可夫链，再应用蒙特卡洛方法进行随机采样来拟合目标的分布。 MCMC 体现的是真正的概率密度的思想，它虽然不能够计算出来分布的这个具体的表达式，却可以将概率等比例的放大。在频率意义下，概率指的就是数据出现的频度，规划的作用只是让它变成公理化的概率，而不会对频率的解释产生任何影响。 MCMC 的出发点就在于说，我要消除掉那个不影响分布的趋势但是却又没它不行的这个规划常数 C， 消除掉它对概率求解的影响，通过对简单的分布啊，比如说均匀分布进行抽样来拟合出这个更加复杂，甚至于说压根儿不存在解析式的这个分布的形式。虽然缩写都是 MC 呢，但是马尔可夫链和蒙特卡洛方法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蒙特卡洛方法诞生于研究原子弹的那个曼哈顿计划当中，其缔造者是数学家斯坦尼斯拉夫·乌拉姆，还有不世出的天才约翰·冯·诺依曼。蒙特卡洛本身是袖珍王国摩纳哥之中的一块区域，以其大名鼎鼎的蒙特卡洛赌场闻名于世。那这样的名字呢，或多或少地说明了这个方法和作为概率论不竭灵感源泉的赌博娱乐之间深厚的渊源。这个号称20世纪最伟大的算法其实不难理解，通俗地说呢，它就是通过多次独立重复试验来模拟确定性的概率分布，或者呢求解难以计算的求和问题。它的精确性可以由大数定律来保证啊，我进行独立重复随机试验的次数越多，这个结果就越精确。蒙特卡洛方法最广为人知的应用可能就是对于圆周率派的估算。我们都知道啊，圆周率呢它本身并没有什么规律可言啊，而且还能取到无穷多位。那怎么对它来进行估算呢？蒙特卡洛方法是这样。在一个单位面积的正方形里，随机并且均匀地抛洒若干个点。然后呢统计这些点当中和选出的某个顶点之间距离小于一的点的数目。如果把这个选出来的参考点作为圆心的话，那么和它之间的距离小于一的这些点都相当于落在一个四分之一圆内。那么四分之一圆内的点数和所有点数的比例就是四分之派的一个估值。那我把这个比例再乘以四，得到的就是派的估计。当这个随机生成的点数达到30000的时候，对派的估计误差呢就可以下降到 0.07% 以下。啊，这就是很精确的一个结果。使用蒙特卡洛方法的时候啊，在我们要估计的这个目标分布 PX 未知的情况下呢，可以先引入另一个概率分布 QX 啊，作为一个参考分布，不能凭空的去逼近这个 PX 啊，不能凭空的去逼近目标分布啊，总要有一个出发点。那么这个参考分布呢，也被称为建议分布，就是我们在逼近的时候采用的出发点。建议分布呢，通常会具有简单的形式和易于采样的特性啊，让这个算法呢容易实现。 和建议分布配套的还有一个常数 m， 两者共同满足一个条件啊，什么条件呢？ m 乘以建议分布 qx 要大于等于 px 乘以另外的一个常数。这里呢 px 它是通过与一个常数相乘把它转化成为未归一化的概率啊，这个常数呢我们可以把它设置为 z。 如果将上面的这两个准概率分布啊画在同一个坐标系里，那么 mqx 所对应的曲线将会将 zpx 所对应的曲线完全的给它罩住，两者在有些地方可能是相等的，但是在大部分的地方呢会存在着一段间隔。点击文稿你可以看到相关的图示。在执行采样的时候呢，我需要首先按照概率分布 qx 啊生成一个随机数 x0， 按这个简单的概率分布建议分布来处理。生成 x0 之后，我在0到 m 倍的 qx0 这个区间之上通过均匀采样采出来一个新数 u0。 如果说这个得到的新数 u0 大于 z 倍的 px0，哎，就是落到这两个概率中间的那一段间隔里面啊，落在两条曲线之间的区域的话，这样的样本呢会被直接的抛弃掉，因为它没有被我真实的分布所罩住。反过来，如果 U0 小于 Z 倍的 PX0， 那它就落在我们这个真实分布所形成的准概率曲线的下方，这样的样本才会被保留。由于需要根据样本的特性啊决定接受还是保留，以上的采样机制呢也被称为叫做拒绝采样。可以证明拒绝采样等效于对目标分布 PX 进行多次独立的采样。但是一般来说呢，即使我对这个系数 Z 进行优化的处理，那拒绝采样也会有较高的拒绝率啊，我采出来的大部分样本都是不能用的，都要被抛弃掉，所以呢它的运算效率会比较低下。那上面说到的蒙特卡洛方法呢只是一个随机采样的过程，如果要确保采出来的样本啊服从我们想要的这个目标分布的话，就得借助于第一个 MC， 也就是马尔可夫链。马尔可夫链它假定每一时刻的状态只依赖于前一时刻的状态，那每一个状态呢又会以一定的概率变化成为另一个状态，状态之间所有的转化概率共同构成了这个马尔可夫链的状态转移矩阵。状态转移矩阵呢可以将任意的初始概率变成马尔可夫链的稳态分布，也就是经过若干轮的转移之后啊，不管你再怎么转移，它的概率分布都不会变。稳态分布呢是由状态转移矩阵所决定，而与初始的概率分布无关。不管每个状态它初始的概率有多少，经过若干轮次的转换之后都能够得到符合稳态分布的样本。这说明什么呢？如果能够计算出某个稳态分布所对应的马尔可夫链的状态转移矩阵，那服从这个稳态分布的数据样本就唾手可得了。我只需要按照这个矩阵一轮一轮的去进行，最终呢肯定会得到稳态的分布。引入马尔可夫特性之后， MCMC 最原始的实现 Metropolis 算法便呼之欲出了。 Metropolis 算法可以看成是结合了马尔可夫链的拒绝采样，它将最原始的数据点初始化为 x0， 将这个转移概率呢初始化为 qx-x0。 那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什么呢？ Metropolis 算法它假设转移概率具备对称的特性，也就是 qx-y 等于 qi-x， 对任意的 x 和 y 都成立。我从状态 A 跳到状态 B 的转移概率和从状态 B 跳到状态 A 的转移概率，两者是确保相等的。在每一轮数据的生成当中， Metropolis 算法都会根据上一轮的结果 XT 和转移概率 QX-XT 生成新的这个 X 撇。这个新生成样本的 X 撇呢将会以概率 α 被接受。在实现当中呢，接受的策略体现在生成一个在01之上均匀分布的随机数 U。 如果这个生成的 U 小于 α 就决定了新样本被接受，反过来呢U 大于 α， 新样本就会被拒绝啊，继续使用上一轮次的旧样本。如果说新样本的出现导致了这个 ZPX 啊它的增加的话，也就是 α 大于1的话，那么这样的新样本是必然要被保留。直观理解呢，在模拟分布的时候， Metropolis 就像一只在山道上游弋标记自己领地的一个老虎， 它会在数据的概率密度大，也就是数据出现频度高的位置多转几圈，多留下自己的气味。而在概率密度小，数据出现频率低的位置，示意性的巡逻一下，留一点味道就可以了。那么数据的概率密度呢，正是通过气味的浓度，也就是采样的样本所出现的次数所定义的。但这样的行为又会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算法在生成新样本的时候，更倾向于接收那些来自于分布集中区域的样本。你这个样本数据越密集，那我就越容易去接受它，反过来数据越稀疏的地方呢，我就越容易去拒绝它。如果新样本会导致准概率密度的增加，那它会100%的被接受。可是如果导致概率下降的话，新样本就存在着被丢弃的可能，下降的程度越大，被接受的概率就越低。这将不可避免的导致生成的样本更容易抱团在一起。如果将 Metropolis 算法里面这个对称的建议分布，也就是对称的转移概率，设定为以上一轮的结果为中心的这个高斯分布的话，因为高斯分布是围绕中心对称，这时生成的序列就会变成围着一个小区域转圈圈的这个随机的游动。将原始的 Metropolis 算法里面建议分布的对称特性去掉呢，得到的就是更加广泛应用的这个 Metropolis Hastings 算法，简称叫 MH 算法。马尔可夫链的特性呢，决定了根据给定的状态矩阵啊，我要找到对应的稳态分布的话，这个问题很简单，小菜一碟。但是我要根据给定的稳态分布去找到对应状态矩阵的话，这个难度就有如大海捞针了。为了简化寻找转移矩阵的难度呢， MH 算法利用了稳态分布的一个充分非必要特性，那就是细致平稳性。点击文稿你可以看到细致平稳性它的数学表达式。细致平稳性有什么意义呢？它的含义在于说，从状态 I 转移到状态 J 的概率质量恰好等于从状态 J 转移回状态 I 的概率质量，这个转入和转出之间可以实现一个动态的平衡，这时呢分布派啊就是稳态分布，所以说它是一个充分非必要的条件，满足这个条件，分布肯定是稳态分布。但是在具体问题当中呢，任意选择的目标 PX 和起到转移矩阵作用的这个建议分布 QX 两者之间很难满足细致平稳性，这时候呢就需要对它们做一些人为的修正。修正方式是什么呢？我引入一个参数 Alpha， 那么点击文稿你可以看到修正之后的表达式。不难看出啊，参数的引入让转移矩阵被修正为了 Q 乘以 Alpha。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避免了这个 Metropolis 算法对小概率样本的一刀切。在 MH 算法当中，参数阿尔法实际上就是接受率，可以理解成执行这次从 I 到 J 这个状态转移的概率。要让接受率满足上面这个式子当中所定义的这个条件，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设定两个阿尔法中比较大的那一个为一，再利用这个等式关系啊做一个除法，计算出来另一个。这样计算出来的结果呢，就是这个 Alpha MH， 也就是 MH 算法当中对应的这个接收率，生成的样本分布 PZ， 也就是马尔可夫链它的稳态分布。但这里要注意的是啊，我这个马尔可夫链它的转移矩阵是 Q 乘以 Alpha， 两者共同定义。 MH 算法的一个特例啊，是针对高维分布的吉布斯采样，在一个多元的分布当中啊，我可以计算每个变量关于其他所有变量的条件分布，这时候得到的呢就是 N 个一元条件分布。吉布斯采样就是对这些条件分布进行采样，在给定初始值之后，吉布斯采样会按照每个一元条件的分布依次产生新的样本，并且全部都接受，作为下一轮更新的基础。追根溯源，吉布斯采样来源于对于吉布斯随机场的研究，它相当于是将一个高维的马尔可夫链庖丁解牛，拆解成多个一维的马尔可夫链。这样做呢，会让高维马尔可夫链整体的状态转移也相应的被拆解成不同的一维链轮流的状态转移。我先转移第一个圆 X1， 再转移第二个圆 X2， 一直转到第 N 个圆 XN。好在这样的拆解并不会影响到细致平稳条件，因而呢得到的分布依然是目标稳态分布。 另外，吉布斯采样他并不会拒绝新产生的样本，这让他呢和 MH 算法相比具有效率上的优势，从而呢也成为了应用最广泛的 MCMC 算法。利用 PyMC 库可以实现 MCMC 采样。出于便于对比的考虑，本讲呢是以估计硬币正反面的概率为例。硬币出现正面的概率呢可以用二项分布来进行建模，它的先验和后验就可以用贝塔分布来建模。用贝塔分布建模的好处是可以给出后验概率精确的解析结果，这是一个有解析式的结果。反过来，我们利用投掷50次硬币啊，出现20次正面的这个数据呢，也可以用 Metropolis 算法来估计二项分布的参数。那么运行之后的结果表明， MCMC 的结果和解析式的结果是基本上吻合的。今天我和你分享的 MCMC 方法的基本原理，以及 MH 算法和吉布斯采样等具体的实践方式，包含着以下四个要点。第一， MCMC 是基于随机性近似的推断方法。第二， MCMC 利用基于蒙特卡洛方法的随机采样，将任意的初始分布转化为马尔可夫链的稳态分布。第三， MCMC 的关键问题是找到和目标稳态分布匹配的转移矩阵。第四， MCMC 的典型方法包括一维的 MH 算法和多维的吉布斯采样。毋庸置疑，在 MCMC 当中，转移概率 QXY 的选择是关键因素，它设计的优劣呢，直接会影响到采样的精确度还有算法的性能。那么你可以查阅相关文献，了解这个转移概率它常见的设计思想，并在这里分享你的